海军零五五型驱逐舰首舰南昌舰自从去年一月归舰入列以来，全舰官兵牢记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潜心组织练兵备战，着力打牢战斗力生成的根基。海军南昌舰舰长周明辉： 我们紧贴作战对手、作战任务、战场环境，加强复杂背景极限条件下的训练，切实把作战指挥、技术战术、装备运用综合能力练过硬，用更加优异的训练成绩庆祝第94个建军节。 八一前夕，空军航空兵某旅在东南某空域组织新列装的某型战机展开海空联合演练，检验体系作战新战法。空军航空兵某旅大队长邱林辉说： 我们紧盯未来战场作战样式，针对新机特点积极探索演练不同的战术战法，利用多机型同场演训等时机，在各种险峻难局中练指挥、练协同、练战法，检验各类新型战术战法，锤炼部队整体协同作战能力。 初心如磐，使命催征，火箭军常规导弹第一旅连续14次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旅长刘西阳： 我部大力开展一专多能、一专全能炮手培养，通过构设、天候、地理等极限练兵条件，来锤炼官兵极端条件下发射能力，确保大国长舰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强军任重道远，奋进时不我待。武警新疆总队某机动支队特战一中队中队长韩振伟： 在强军兴军新征程上，我们要用荣誉之光激发奋进力量，传承红色基因，保持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英雄气概，练就过硬打赢本领，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4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张洪峰、高雪莲、乔莎莎、曾文龙、刘进、胡晓舟、邱林辉、周永坤、高玉华、江延军、雷晶、杨富祥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奋力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中涌现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充分反映了人民军队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的赤胆忠诚，展现出全军官兵听党指挥、奋斗强军的昂扬风貌。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七一勋章获得者，今天为您讲述更续红色基因、坚定忠诚为党的百岁老人徐独一的事迹。采制：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 开国大典的时候很兴奋，能够向世界报告，告诉他中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当然觉得自己很光荣。 这位和中国共产党同龄的百岁老人叫徐独一，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他通过电波用俄语向全世界播报毛主席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徐独一是杨之华之女，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继女。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很多代表通过绥芬河等地下交通站出境，辗转抵达莫斯科。期间，他和母亲担任起掩护代表的任务。1941年，徐独一与母亲杨之华等人从苏联经新疆回国。1942年，当地军阀盛世才投向国民党，软禁逮捕了包括他们母女在内的中共在新疆人员及家属150余人。 坐了四年牢，在监狱里头党组织生活，我也旁听有的时候。那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就更深刻的理解，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当有人问起父母留给他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瞿独一的回答是爱祖国。一生淡泊名利，从不向党伸手，从不搞特殊化，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精神品格和崇高风范，这是七一勋章提名建议时对瞿独一的描述，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瞿独一的女儿李小红说， 这一次给我妈妈七一勋章是对他们这一代人是一个肯定，对努力工作为党工作给他们这一代人，我妈妈不过是他们之中的一个人。 走进乡村看小康，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国家加大建设力度，农村水电路气房网等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广大农村正在成为亿万农民安居乐业的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河北景县苦水营村，地表水厂化验员蔡小娜正在进行水质抽检，这样的抽检每个月都会进行几次。 我们会对水余氯、二氧化氯等12项进行检测，确保人民的用水安全。 几年前，苦水营村的深层水的氟含量超出饮用水标准的3倍多，全村1000多人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氟斑牙。2016年，景县开始实施农村水源置换工程，景县848个村53.7万人口都喝上了长江水，苦水营也变成了甜水营。重庆市秀山县城东南的云爱村距离县城42公里。过去杨凤云和丈夫一直在外地务工，如今家门口就能坐上公交车。 现在就是那里有个站牌就来了，每天都有好几班的。 在辽宁省盘锦市荣兴街道文化活动广场，村民们正聚在一起下棋、跳舞、健身运动。村民搬迁的小区高楼林立，村旁的稻作人家风景区美丽如画。居民徐艳丽： 给我们村整得像一幅画一样，我们一天天心情也特别好。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小镇，村民们依靠烧秸秆取暖做饭。随着信息化触角的延伸，山村的生活方式也慢慢发生变化。 学堂有多高？ 学堂6.2。 在山西省平陆县坡底乡郭源村卫生室，村医刘国强正在通过微信视频对一名糖尿病患者进行回访。自从村子里实现了网络全覆盖，老年人们陆续都换上了智能手机，还能通过网络视频求医问诊。 在昨天的东京奥运会赛场，卢云秀在女子翻板项目中夺冠。37岁老将吕小军在男子举重81公斤级比赛中拿下个人第2枚奥运金牌。总台央广记者李行健、张文报道。 中国运动员卢云秀以36分的净分，在东京奥运会女子 RSX 级翻板比赛中摘得金牌，这是中国帆船翻板队历史上第3枚奥运金牌。 其实我首先应该感谢我的国家吧，国家的强大，然后能够让我有这样的好的环境去进行训练，大家都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在男子翻板 RSX 级的比赛中，毕坤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枚铜牌，也为中国男子翻板实现奥运奖牌零的突破。举重赛场上，37岁老将吕小军以抓举170公斤、挺举204公斤、总成绩374公斤的成绩夺得冠军，他也由此成为夺冠年龄最大的举重奥运冠军。中国举重队领队周进强： 首先我觉得是对这个项目和竞技体这个极限的追求，第二个就是他的自律啊，我很佩服他。 蹦床赛场，老将董栋以微弱的劣势屈居亚军，这是他连续4次参加奥运会获得的第4枚奖牌。在羽毛球男双决赛中，李俊慧、刘雨辰不敌中国台北组合李阳、王麒麟，获得银牌。游泳比赛中，由徐嘉余、严子蓓、张雨霏和杨俊轩组成的中国队，在4×100米男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排名第2，收获一枚宝贵的银牌。已经提前出局的中国女排3-0完胜小组最强的意大利队。 中国队今天有望在跳水、羽毛球、田径、体操等项目中夺取金牌，其中巩立姣将向女子铅球金牌发起冲击。中国之声今天10:35开始转播比赛实况。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疫情短期内仍有继续向其他地区扩散的风险，但我国的防控措施仍然有效。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截至7月30号24时，江苏南京疫情相关联的病例已累计报告262例。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表示， 目前传播的毒株主要是德尔塔变异株，具有传播速度快、体内复制快、转阴时间长等特点，对防控工作提出更大挑战，要继续周密组织，加快推进疫苗接种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表示，疫情已向江苏省内其他地市或省外扩散，短期内仍然还会有继续向其他地区扩散的风险，但是我国的防控措施仍然有效。要加强风险人群跨省跨区的协查，加强全员核酸检测和风险区域管控， 第一时间开展重点人群、重点场所的排查和管控，确保在最短的时间以最有力的措施切断传播途径，果断地扩大包围圈，加大排查筛查的范围，确保将传播的风险尽快控制在管控范围之内。 专家表示，现在的疫苗对德尔塔病毒仍然有良好的预防和保护作用。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专家组成员邵一鸣， 初步观察呢，对已完成免疫接种一年以内的普通人群是暂没有必要进行这个加强针的接种的，但是对于完成免疫6到12个月并且呢免疫功能较弱的老年人和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以及因工作需要呢要去高风险地区工作的人员，以及我们在国内从事高风险职业的这些人群呢，是否有必要开展加强针呢，正在进行研究。 郑州、南京、张家界等地强化防控措施，积极应对疫情，请听报道。 截至7月31日18时，郑州共发现1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例无症状感染者，尚未出现重症病例。郑州市疾控中心主任王松强介绍，与国内南京、张家界、成都等地新冠疫情相比较，郑州市此次疫情传播速度快，主要发生在医院内部。王松强， 多数病例病毒核酸检测集体值较低，意味着病毒载量高，可能面临的转阴时间较长，涉及人群包括保洁人员甚至医务人员，呈现局部散播状态。 目前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已实行闭环管理，停止诊疗工作。27区部分小区疫情风险等级被调整为中高风险地区，实行封闭管理。河南省卫健委已紧急从河南15家医院内共抽调2300名医务人员，组成核酸检测团队，支援郑州市核酸检测任务。郑州市卫健委党组书记王万鹏， 即日起，广大市民非必要不立正，如必须立正的，需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7月31日起，南京对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进行了调整，将江宁区湖熟街道周岗社区围合区域、雨花台区景宁家园小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锁表示，南京将对禄口机场全面消毒， 准备用10天的时间对机场进行全面消毒，同时对机场工作人员居住地及环境正制定消杀方案进行周末消毒。 张家界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郑健介绍，对完成3次核酸检测符合离张条件的游客，张家界将协助游客有序返程。 当前滞留在我们张家界的游客大约有1000人左右，目前绝大部分的游客已经做了2次核酸检测，还有一部分游客做了3次核酸检测，而且都呈阴性，下一步我们将协助他们有序返程。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7月30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5例，本土病例30例，其中江苏19例，湖南6例，重庆2例，辽宁、福建、四川各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其中本土12例，其中湖南10例，福建2例。截至7月30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971例。截至7月30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6亿3739万5000剂次。 昨天0到20点，湖南省张家界市新增3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全员核酸检测中发现。昨天厦门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宣布，七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4%，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3%， 两指数均继续高于临界点，经济总体保持平稳扩张。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昨晚在福州成功落幕。本届世遗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以在线形式审议世界遗产议题。大会新增34个世界遗产，3个已列入项目实现重大拓展。本届大会一致通过福州宣言。 从昨天开始，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启动为期一个月的消防员招录报名工作。今年将招录消防员10,300名，均为男性。招录对象可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询相关信息。 今天零时起，海南离岛免税商品中的香化、酒水和手机等3类商品将加贴溯源码。今年年底前，海南省所有离岛免税商品都将加贴溯源码。此举既是严防走私倒卖行为，也是为海南本地居民岛内免税购买进口生活用品做准备。 截至7月30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推出的《无声诗礼宋千秋》美术经典中的党史主题展，观展总人数突破45万人次。为满足观众观展需求，展览主办方决定将展期延长至8月8号。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964,685例，死亡613,110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49,760例，新增死亡病例722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7月31号报道，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德尔塔引发的疫情反弹，引起了美国众多卫生专家和官员的担忧。他们预计，只要美国大部分地区仍未普遍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病例激增情况将继续恶化。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平均每天新增确诊病例超过77,800例。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弹期恶化在美国中南部疫苗接种率低的州尤为严重。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截至北京时间31号17:30，日本当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2,341例，再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这也是日本连续第3天日增确诊病例数过万。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鑫、文琪、孙文、李浩，主播林夕、方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